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来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呢，今天傍晚受到前半夜北部地区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的可能性，提醒大家如果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啊，本市继续受到了暖高压挤的控制，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光照强烈，气温的上升呢也是比较快的，仍然处于高温蓝色预警当中，天气比较闷热，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同时呢也要关注节水和节电。明天午后到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如果外出注意防雷防雨。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间多云，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摄氏度。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北二环安定门桥到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北三环马甸桥到太阳宫桥的西向东方向，以及北五环北苑桥到来广营桥西向东，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欢迎您收听和收看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面部是暴露在外且最容易受伤的部位之一，伤后遗留疤痕可导致局部的畸形，严重影响人的美观。及时和正确的面部伤口处理可以明显减少斑痕的产生，但是很多人由于缺乏了解，伤后第一时间只考虑救命，而忽视了后续美观的问题。究竟该如何在急诊时选择合适的缝合方法？普通急诊缝合和整形外科缝合有何不同？外伤疤痕还有补救的余地吗？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外伤不留疤最好去挂整形科。 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您好，范主任。 白琳好，大家好。 来跟我们的网友可以打打招呼哈，我们也终于用上了新的设备和系统，大家不仅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同时呢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影像了。想要看到我们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呢我们是在两个平台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您的手机可以下载腾讯视频 频或者是今日头条的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方式把您的提问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有微信公众账号，欢迎您搜索关注我爱问医生，加关注之后也是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的日常提问或者是和节目有关的问题哈，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直播过程当中两部热线也为您开通，6515-0822和6515-0833。好，继续和范教授一起来关注我们的面子问题，关注美的那些事儿。我们先来科普一下，今天呢我们是要建议大家，外伤如果想要不留疤，最好是去挂整形科。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是因为外伤，甭管是车祸也好，或者是小朋友可能在家的这个桌桌角角磕碰了啊，哪儿出了那么一道疤，通常我们都会到医院去挂急诊科。 没错。 所以先来跟我们说一说，这急诊外科它的缝合和我们整形外科的缝合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急诊科是这样，急诊科的目的和整形外科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急诊科的目的呢，是为了把这个伤口给它缝住，不要出血，那么避免以后有这个感染，这就是急诊科这个缝合的目的。那么整形科呢，它在任何时候它的目的呢，除了这个修复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美。所以大家的目的不一样，采用的方法就不一样。那么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呢？首先医生不一样。那么急诊科的外科呢，是急诊外科医生，那么就是一般来讲是经过普外科训练的这样的医生。 嗯。 那么整形外科呢，是由专业的整形外科医生，通常像我们科里就基本全部都是整形外科的博士。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用的针线不一样。 嗯。 那么这个针呢，我们普通的这个外科缝针啊还是比较大的，大家看过电视没有，就是用的那个外科缝针还是真的是比较大。那么一般来讲，外科急诊外科用的针都还是比较大，应用老百姓的话讲叫粗针大线。那么另外线呢也比较粗，一般来讲我们急诊外科用的缝线，我们在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它叫几号线，比方说用这个七号线，那么就是一号线、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到七号呢它就是最粗了，它还可以有比它更粗的啊。一般来讲 缝合不同部位是不是选不同号的线？ 没错，七号线一般来讲在外科来讲比较粗的线了。那么我已经很多年我们没有用过这种这个几号线了， 自从你到了整形外科之后吧。 我们用的线呢是跟它相反，我们叫几个零的线。 嗯。 那么号数越大线越粗，这个几个零的这个数字越大，比方说两个零、三个零、四个零、五个零，那么到七个零的线就很细了。我们用的是七个零的线，一般来讲普通外科用的是七号线。 嗯。你 这是等于说正数负数一样， 中间的这个真的是差了好多。其实他大家听到这里呢，可能就想问了，说那急诊外科缝合干嘛你不用整形外科的那种线，咱们换套工具，换个细点的针，换个细点的线不就成了吗？ 缝不了。我刚刚就是我们刚刚开始都是接受整形外科训练，然后开始都是普外科训练嘛，所有的外科医生都要接受普外科训练，然后再进行这个整形外科的训练。 嗯。 那么我们刚用完七号线的人再用这个，不要说七个零的线，用三个零五个零的线打结的时候都是啪啪啪的断。 使的劲儿太大是吗？ 对，那个线太细了，我们不适应。我记得我曾经在台上断线，就断的没办法，最后被老师要轰我下台。就是刚学整形外科的时候，真的是那个使惯了那个粗针大线的，你用那个细线一打就断，一打就断。 明白。 所以说这个另外呢，用那个针也是一样的。 嗯。 刚才我们讲到这个针，讲到了线，那么针的话差别也是非常大。我们用的那个小针啊，比方说我们缝眼袋用的那个针，那真的是要带着一点放大镜，带点倍数的才能看清楚。缝眼袋用的针 那么小？ 对，但是急诊我们不见得用这么小的针啊。但是呢，我只是举个例子说明啊，我们通常用的针非常之小，有多小呢？有我们小指甲盖的差不多宽度的一半那么大，是我们常用的针。那么，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外科用针呢，大概是我们常用的针啊，是我们大拇指这个宽度差不多这么宽， 又是差了好多好多倍。 对，那么就是我们用的可能小指甲盖的这个一半宽度，外科一般用针差不多有大拇指这么宽。嗯。所以这两个针的大小也差别很大。那么在我们刚刚从普外科结束训练用整形外科的针的时候，最常出现的就是断针，针啪啪啪的断，针断了很可怕，它会断的一半留在里边就很可怕。 是的。 所以说用或者针要么就是被我们给掰弯了，因为那个针特别细， 在过那个的过皮的时候，有时候因为你劲儿使得不好，那个针很细嘛，一下就被你给掰断了或者掰弯了。 嗯， 所以说并不是像您想的说这套人马换一下针换一下线就可以马上就可以开展另外一个手术，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说要经过很多很多年的训练， 嗯， 才能够掌握这个整形外科的基本技术。比针线更重要的就是观念，就是技术。那么这个比针线更重要，所以说这种训练要经过很多很多年的专业训练。 嗯， 那么在国外，在美国呢，实际上很多外科医生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整形外科训练，比方神经外科医生，或者其他外科医生，他可能也许是他自己的要求啊，也许是专业的要求，他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整形外科训练，最起码三个月。 嗯， 他才能掌握这种整形外科的一些观念。带到他日后的工作当中去， 明白了。 所以说这两个差别非常之大， 差别非常之大。它真的不仅仅是我们认为的这个操作工具，我们换一下那么的简单， 对， 真的是从这个理念上、观念上以及技术上， 没错， 这些都是需要经过非常长时间的这种练习，甚至是磨合才能够做到的哈。我们简单给大家这个引引路。就是临床上患者应该根据什么样的情况来选择 OK 我的问题呢是去急诊外科第一时间救命缝合，还是说这个时候我应该找整形外科的医生来替我缝这个口子？ 说句实在话，分诊这件事是由急诊科的护士来办的， 他 有专门有个分诊台的护士。那么就我们的患者其实不应该做这个事情，但既然这个就算是科普吧， 嗯，我们要做到自己心中有数 啊。对，简单的说呢，就是如果只是皮开了，我们就比方说我们皮开肉绽这个词要分开讲的话哈，如果是皮开，我们找整形科就可以了。如果肉绽，就是里边如果真的 很深，我们说 比较深了，哎，那这个时候比方说，那你恐怕就是应该去这个去，但这都不是咱们个人分诊的啊。 嗯， 就是说你到了急诊台的话，急诊室的话呢，急诊台的这个护士，分诊台的护士会帮你去分，一看他就知道你应该去耳鼻喉科，你应该去眼科。 嗯， 你应该，因为整形外科他再厉害，他也不是包罗万象的，有些他可能应该去眼科。 哦，就是外伤，眼外伤有可能是需要去眼科的。 对，有可能是眼科，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我们的皮肤有破损的情况下，整形科都可以缝。 嗯，好嘞，而且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外伤，你想要不留疤的话，刚才我们说了整形外科的它这个缝合呢是非常具有优势的哈，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把它放到了这个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 我能插一句吗？ 嗯， 我们不能做到不留疤，我们只能让疤很小或者不磨不清楚， 不明显， 不明显，我们做不到不留疤。人是人，不是神仙啊，任何一个医生都做不到让他不留疤。 带引号好了， 可以。 好，那么大家关于这个整形美容有关的问题哈，可以尤其是这个外伤之后，甚至有一些已经留下疤痕了，那我们可能牵扯到的就是一个通过整形科的一些进一步的手术或者是治疗来修复或者是淡化它的问题哈。 嗯， 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大家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节目一起互动交流。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收看节目也很简单，今天我们是在腾讯视频以及今日头条两个客户端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那么提醒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这个互动小礼物哈，是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的这个门票，价值50元。那么大家可以在7月6号到8号到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去参观这个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如果您想要获得这个门票的话，也是可以随时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的，抓紧时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资讯，来了解一下，不知道您是否对于三伏贴感兴趣哈？舍多儿科研究所冬病夏治的三伏贴治疗7月17号就要开始了，而且呢它是本市医保可以报销的项目，给大家介绍一下。舍多儿科研究所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中医科从7月17号开始开展三伏贴治疗，贴穴，穴贴呢为北京中医医院的温阳化痰贴， 患者可以通过本市医保报销三伏贴的费用。您可以通过京医通的微信平台预约首都儿科研究所的中医科普通号，到中医科分诊，由医生开具诊疗单，家长缴费之后凭诊疗单在中医科治疗室来换取三伏贴。咨询电话您记好了，8569-5354，8569-5354。那么可能很多人想知道说这个三伏贴它能够治什么呢？所谓冬病夏治，儿童冬病夏治的适应症包括，冬病呢是指冬季容易反复发作和加重的疾病，主要为儿童的呼吸道疾病，像哮喘呀、过敏性鼻炎、咽炎、扁桃体炎、反复的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以及肺炎等。那么具体的贴敷注意事项、贴敷的穴位、贴敷的时间，当您领取了三伏贴之后呢，就可以来由专业医生指导来进行操作了。您可以通过京医通微信平台预约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普通号，到中医科分诊，由医生开具诊疗单，家长缴费后凭诊疗单在中医科的治疗室来换取三伏贴。咨询电话再说一遍，8569-5354。好，今天的健康加油站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外伤。如果我们想要留的那个疤痕不太清楚、不太明显，甚至肉眼看不太出来，那提醒您，这个首选应该是去挂整形科的哈。因为我们普通的这个急诊外科呢，肯定是首先本着救命、止血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刚才我们的专家也是建议了一般怎么来区分，其实绝大多数呢是不用个人来区分的， 没错， 你到了医院他的分诊台会帮您来区分，但是自己心里面可以有个数。比如说一般的我们说可能表皮比较浅的位置的这样的一些疤痕，如果我们不想让它留下明显痕迹的话，您就挂整形外科的号。但是如果说深的这个肉好几层翻起来好几层，深的见骨了，或者说那些情况有可能需要到什么耳鼻喉科呀，或者是更专业的科室去的话，就由专业的医生来帮您分诊了。 没错。 好，夏天呢天气热，我们的肌肤裸露的机会增多了，随之而来的外伤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遇到外伤第一时间我们说怎么处置很重要。 哎，这个说的特别好，我还专门去幼儿园啊、小学，我都去讲过这个， 科普过，是吧？ 科普过，给小朋友讲过，给老师也讲过。比方说，咱们中国人有一个最大的误区啊，就是伤口有了伤口之后用酒精去处理，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怎么就传下来这么一个做法，拿酒精去处理？ 因为很多人的脑子当中呢，想到了杀菌。首先想到它就是酒精，它可能没有比如说什么碘伏啊这些概念，家里边也没备。 没错。那么酒精这个东西呢，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它是可以用来泡标本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如果我们的皮肤没有破溃的时候，有点酒精撒上去没事儿。但如果我们的皮肤破溃了，酒精进去了，它就会固化，让我们的蛋白质凝固变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对我们皮肤的愈合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大的阻碍作用。所以说我们绝对这个应该说，假如说我认识的朋友也好，我是绝对建议他不要再用这个酒精去处理伤口了。那么用什么呢？碘伏。每次都要讲叫碘伏，这个伏是降龙伏虎的伏，一定不是碘酒，因为碘伏它的这个浓度是 0.5%， 碘酒的浓度是 2%-3%。所以说这个碘酒会把我们局部这个皮肤会烧坏的。 烧伤的。 有多严重？这个碘酒烧皮肤有多厉害呢？我们在手术消毒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大夫把一滴碘酒滴到自己的皮肤上，那么之后做完手术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做完手术的时候这块皮就掉了。这碘酒非常的可怕，所以每次讲 皮都能拿掉，我们说 就破了， 就是这是碘酒哈。首先第一，不要用酒精来杀毒。 对。 第二呢，不要用碘酒，选的是碘伏。 碘伏，降龙伏虎的伏，药店都有卖的。 也是我们说的三伏贴的三伏贴的那个伏。 对，就是那个伏。一定记住是碘伏。那么酒精不对，碘酒绝对禁止。所以说呢，在我们处理伤口的时候，当然如果这三样你都没有的情况下，你可以用什么呢？清水。伤口脏了之后，其实清水冲一冲，其实把一些脏东西啊，比方说小孩最容易把膝盖 给摔 破， 哎，卡破的，哎， 顶上粘着各种东西， 对，然后脏了很，粘了很多土啊什么。其实这个时候你先冲冲没坏处， 哦、 医生你到了医院也会给你冲一冲的，但是他用的是无菌的水，那么你用这个。清水冲一冲肯定是有好处的， 或者是顺手买瓶矿泉水来冲 啊。当然了，矿泉水更好了， 干净一些， 把它冲干净。哎，对，这是可以做的。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不是很严重，不想去医院的话，那在家里怎么处理呢？如果是我们家的情况呢，我们是一般让拿碘伏擦， 嗯， 哎，擦干净以后，然后涂一点眼药膏，就是红霉素眼药膏或者金霉素眼药膏。那么这个眼药膏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基本上是咱们家的必备。的一个常用 药，小药箱， 哎、 嗯， 连我儿子现在都会用了。他如果弄破了，他不想告诉我，他就拿碘伏擦一擦，然后涂点眼药膏，涂完了以后过两天就好了。这眼药膏这个东西，哎，对， 哎，是不是眼药膏？一方面它能达到那种杀菌效果，另外一方面又很安全，可以 促进愈合、 啊， 非常安全。 你想，它能用到眼睛里吗？ 对对对，促进愈合非常安全，而且一般不会出现过敏，就是咱们说那个红霉素眼药膏一般不会出现过敏。 嗯， 所以说这个就这两样东西，一个碘伏， 嗯， 一个是这个眼药膏，包括您出差的时候，比方说带孩子旅游的时候，这两样东西一定要带着。特别方便，如果你真的没带，药店都有卖的。 嗯， 然后有的地方卖的呢，它那个碘伏是直接是碘伏棉签， 对，棉球还有 啊、对，然后你拿那个擦一擦，把这个伤口处理干净，完了之后拿那个碘这个叫什么眼药膏往上面一涂。那么如果遇到血流不止怎么办？ 大口子。 哎，对，如果遇到血流不止怎么办？但是说，如果是我们家，我肯定知道怎么判断，老百姓判断起来可能有困难。那么就是到底需不需要去医院？ 嗯， 有时候不好判断，看的其实出很多血，其实可能。有时候不太严重啊，但是如果就是咱们叫擦伤，一看呢就是我们叫挫伤，咱们也可以叫擦伤啊，擦伤比较表浅，挫伤稍微深一点，就是没进到这个，没把皮肤这层完全的给它破裂了， 嗯， 只是在皮肤的浅面或者深面造成了一个擦伤或者挫伤，那么这种情况下通常不需要。就是面积如果不大的情况下不用去医院。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表面那种擦伤哈，其实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经验的、嗯、谁小时候没卡过呀， 嗯， 这种的话它正常愈合了，或者说经过我们刚才那一系列处置，它会留疤吗、嗯、 看深浅， 也要看深浅。 我们上次我们专门讲过这个，有一次讲过烫伤，好像是讲没讲过我忘了，就是说这个烧伤我们分一个叫浅二度，一个叫深二度。浅二度烧伤呢，它是有那个就浅二度的烫伤也好，烧伤也好，它起那个水泡， 嗯， 比较大的。如果起那个细小的那种水泡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深二度了。那么这种深二度的时候，哎，而且，它是比较红，然后呢又是一些小水泡，有很多的。那么这种深二度它就会留疤，浅二度呢是个浅浅的疤， 哦， 哎，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 就淡化了。 就是、你起来一个大水泡，有时候倒没什么事儿，有时候就那个把这层水泡，这层就是表皮给突破了。到深层去了， 嗯， 真皮深层的时候，这个它将来就容易留疤。 所以说，这个疤痕还是和我们说这个伤口的深浅是有关系的， 跟深浅有关系，跟处理有关系。 对，处理不当的话、嗯，我们说最容易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这个后续发炎了。这一旦发炎之后，原本其实不是个大伤，但是一旦感染了之后、嗯、是不是可能就 没错没错， 严重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很多我们的病人就是现在带着一个大疤痕来，一问都是小时候比方说伤口也好，或者说是做完手术的切口也好出现了感染， 好浓了、 对，一般来讲手术切口不会出现感染的，像现在的医疗条件在大城市一般不会、嗯、那么这种伤口一般长完都不错，但是如果说伤口当时感染了的话，那么将来就会留疤。所以说深度伤口愈合的情况都会导致将来这个疤痕会不会出现，会不会有多严重，疤痕都会出现的啊， 嗯， 只是有多严重都会有。 好，我们汇总一下，刚才说了，第一时间如果是有流动的清水的话，我们要给它冲洗， 对， 买瓶矿泉水什么的来冲哈，把表面的那些脏东西给它冲掉， 对， 然后有碘伏的话记得一定是碘伏给它擦拭，干了之后红霉素眼药膏我们可以轻轻涂抹一下，这是对于一般的普通我们说卡了一下的那种擦伤，但是如果伤口流血不止或者怎么样， 刚才讲的流血不止你给我一下打断了，你讲到了那个擦伤了， 对， 如果是流血不止的话是这样的，如果这个皮肤它皮肤这层没有破，那么它出点血没事儿，怎么办呢？拿个纱布压住它，如果没有纱布，咱们你看战场上他们急救就是拿衣服什么东西的往那一压、嗯、压一会儿它就止住了，压多久呢？我就告诉您，假如您拿不准的话，压它个十分钟甚至压20分钟一点问题都没有。 嗯， 最不建议的做法是压一会儿打开看一下，压一会儿打开看一下， 包括我们在手术台上有时候做完手术以后病人可能稍微有点出血，我就跟助手说，我说你压他一会儿，压他20分钟你再走， 嗯， 千万别压一会儿看一下，压一会儿看一下，就跟他刺激他似的。 对对对对对。 那么如果说皮肤这层已经突破了，看到下面的肌肉甚至看到骨骼了， 嗯， 那么这种你肯定要去医院， 而且缝合不止一层是吧？ 那这缝合的事咱就不管了，叫个医生就行了。 哦， 但是你知道这个时候就应该去医院了。 嗯， 如果皮肤这层没有突破，那基本上就算出点血问题不大。 而且这个压我觉得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它就是一个小口子，我们应该是局部的，比如说用一根手指两根手指来给力，还是说整个这一把呼上去？ 如果是一个小点儿，我主张是一个手指头，用指头肚子去压。哎，千万不要用整个一个大手，因为整个一个大手往上一压，你压的不均匀。 嗯，或者是压不到点儿上。 对，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如果是能买到纱布最好，没有纱布，哪怕就是衣服，比方说这时候衣服破了啊，稍微把那个衣服稍微就是破掉的那块布稍微折叠一下，折叠成小方块，然后去压，压出来比较均匀，比较好。单纯用手指头压，咱们老百姓有时候把握不住。 哦。 那么这时候不建议的是什么呢？不建议的是咱们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拿一个绳子去一绑，这个特别不建议。我们见到过有这种处理就是完全是失败的啊，比方说这个脚或者哪儿伤了以后，那么老百姓不知道 想要绑动脉， 撕了一块布唰一绑完了，把那个甚至有这种情况就是整个这个脚就坏死了， 哎呀， 都出现过这种情况。所以这时候压是最好办的，压你容易把握嘛，你把它压住一个方向去压，不要环形的去环扎它。 嗯，如果说其实我能想到几条哈， 嗯， 直接拿我们旁边的衣服来给它电压，然后呢拿手绢来电压， 哎，对， 男士领带我们来电压， 对对对对对， 要是卫生纸呢 也可以， 也可以， 对，总之这个时候呢，你假如什么都没有，直接拿手指头上 也可以， 有个，哎，对，有个东西最好了，稍微垫一下，它也吸点血，对不对？ 嗯， 然后不要手下面都是血。 嗯，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些呢，都是为了能够前第一阶段正确处置，尽量的减少后续的疤痕。 就是，院前这一段，对。 好，健康加油站，下面稍事休息，进入广告，时间过得特别快啊！广告之后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面子的这些事儿。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您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

式很简单，手机下载腾讯视频或者是今日头条的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的提问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今天呢，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有机会获得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的门票，时间是2018年7月6号到7月8号，地点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价值50元的门票，您是可以获得的。像各类的乐器以及生活优选品牌都会在这个展览当中出现哈，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和交流。其实很多人都会说自己属于疤痕体质，那今天我们就是说，比如说一些外伤啊，留疤，如果说不是疤痕体质的人，那他肯定要根据这个伤的深重是深浅程度哈，来判断能留疤还是不能留疤。但如果是疤痕体质的话，像我们说的一些小磕小碰，会不会也留下很明显的疤痕？ 首先我以前讲过，其实疤痕体质是蛮不怎么太常见的，很少见其实。我当了20多年的整形外科医生，真正的疤痕体质我可能遇到过也就3例。 也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自己比如说磕了一下碰了一下留的那个疤，但其实他那种还不属于疤痕体质，是吗？ 没错没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为什么会出现疤痕，不是说我们有疤痕体质，可能是我们的那个伤口处理的不好，可能是我们愈合当中出现了问题，所以才导致了疤痕，并不是我们有这个体质。 像听众宋女士打来电话，她说她有糖尿病，但是她本身呢是疤痕体质，不知道注射胰岛素用的针是不是时间久了会留下疤痕呢？ 她这个问题呢，我怎么说呢，就是糖尿病人如果血糖控制不好的话，她的切口特别容易感染，她的伤口特别容易感染， 就是包括可能蚊虫叮咬的那种，别人没事 她 都容易， 如果血糖控制不好 不愈合， 她就容易感染，对，不愈合，所以说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着不长，对，所以糖尿病人就容易出现这个情况，所以说他还是要把血糖控制好。那么他说胰岛素用的针是不是会留疤，这个很难说，因为胰岛素用的针很细的， 对， 我们讲是1毫升注射器，那个针，而且呢它比我们普通的1毫升注射器用的针还细，一般来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胰岛素病人糖尿病病人我们就不好说了，也许他血糖控制不好的话可能会留疤痕。 但是其实光我们说针对胰岛素注射用的那个针，它其实是非常非常的 细 小的， 对。 但是如果说本身的那个血糖控制不理想的话，那就不光这个针的问题了，而是说我们任何的这个一个外伤啊、破口啊， 包括蚊子叮， 对，它起的那个包它都不容易好。 我们以前提醒过，就是说我们的女士在夏天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穿一个大背心儿。为什么呢？就是女士为什么比男士在胸骨正中容易长疤痕？因为什么呢？因为张力的原因。就是在胸骨正中这个地方，如果说有蚊子叮了，男士还好一点，女士的话呢，她可能由于这个乳腺发育，那么她可能会往两边拽，那么这个地方特别容易长疤痕。有很多女士一问，就是胸骨正中这条疤痕就是不知道怎么长的，想想可能当时有过什么一个小这个疖子呀抠破了，或者是蚊子叮过呀，有这样的一个历史。 这都可能留下疤痕。 对，胸骨正中，这胸骨正中这个位置是任何人都是最容易长疤痕的一个位置，我们叫瘢痕疙瘩，这个位置长出来叫瘢痕疙瘩。 那就得特别留神了哈。 对。 我们来看看听众张阿姨打来电话咨询的，这算不算疤痕疙瘩？孩子20多岁，久遭鼻，形成了那种叫鼻坠，就是坠生肉呗，坠物。他说有办法治疗吗？ 就这个和刚才那个宋女士提的问题，它都有它的一定的原因。宋女士是糖尿病，糖尿病人容易长疤痕。那么久遭鼻为什么会久遭鼻？实际上它那个里边是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说它是一种感染导致的，所以它里边本身就有细菌呐、什么都在里边都会有，所以它就会形成这种鼻坠。这种鼻坠实际上是一种感染之后的一些这个形成的一些这个赘生物。 那我们给它切掉可以吗？ 那它有时候长的时候整个鼻子疙疙瘩瘩都是，你不可能把这块全部都切掉。 我记得以前咱们俩曾经有一期节目好像当时是说跟那个鼻部整形有关的，然后你就特别提醒了一句，如果之前是有过久遭鼻的这种的话，是要先治这个问题的。 对，它可能会有 皮肤科治这个， 因为它这个地方可能会有螨虫，可能会有细菌，这两种东西可能都同时存在。就它这个久遭鼻的这个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引起这种情况，它可能局部是有这个 感染的。 对，有感染的久遭鼻，它一定有感染，所以这个时候就不是一个瘢痕的问题，是先治疗感染的问题了。 就是先要解决酒糟鼻，治疗它，后续呢我们把酒糟鼻治好了之后，它有那些赘生物如果还存在的话， 那再想办法 把它 看看怎么弄，因为它那个酒糟鼻有时候我见过那种疙疙瘩瘩的一个螺一个，真的是很难弄。 就你见过那种切的吗？还是说切了之后它会留很明显的那个痕迹？ 它有时候根本就没有办法切， 没法切 这个地方已经像一堆一堆的肉就是堆在一起那种，一层一层的，你没有办法去切，很难处理。 所以一方面得是保证这个皮肤的这种干净程度， 对， 另外一方面皮肤科咱们就诊一定要针对这个酒糟鼻来治疗，对吗？ 对。 好嘞，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情况哈。临床上比如说我们面部哪些位置如果说被这个外伤受损了，它可能修复起来是比较难的，你就说说您遇到过的吧。 眼睛吧。 眼睛 眼睛比较难。 嗯哼，是因为这个皮儿眼睛这块我觉得最薄。 不是皮儿薄的问题啊，因为其他地方你像比方说我们这个面颊部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处理的。 嗯， 为什么呢？面颊部这个地方呢它皮比较多，量比较大，如果这个时候哪怕就算掉了一小块皮哈，我们把旁边的剥离游离游离然后拉到一起缝起来问题都不大。 嗯， 可是眼睛这个地方有时候我们意外伤它是掉一块东西的，掉一块皮走了。 嗯， 这时候把两边一拉起来，眼睛这个地方就成一个畸形了，扒拉眼了。 哦， 老百姓讲的扒拉眼， 皮缺一块 啊。对，如果说是面颊部这个地方缺一块问题不大，拉上就缝上了。 明白了。 哎，这个就是这个眼睛这个地方是最难处理的，如果真的掉一块皮就比较难处理了。这个地方的话呢，我真的是建议眼睛上眼皮上的破损应该要找整形科，因为眼科医生他主要针对的是功能，这块对他来讲他可能主要是给你修复对上就行了，但是当然说眼科医生用的针和线和我们一样用的都很细，甚至他在缝这个眼球里边的时候比我们用的线还细。 嗯， 那么他用得了针和线，但是这个时候从美学的角度来讲未必是眼科医生能够处理的那么完美的，可能整形外科医生处理的是最好的。 有没有这样就是因为眼皮这个地方受了一些外伤，然后顺便后来通过一个双眼皮手术把它解决了？ 哦，这是你的想象。 我的想象、 这个、太难了，这个一百个里边可能有一个刚好摔的就那个位置特别好，而且当时处理的比较好，下次可以通过整形手术做一个双眼皮解决掉了，但是这种情况几乎就是偶然的一个现象了。 嗯哼， 很难出现这个那么 凑巧的事儿、啊、对吧。 另外一个呢，其实说到这儿我倒想提醒一个什么事呢，鼻骨骨折，因为我们的鼻子是面部最凸起的一个部位，外伤的时候经常容易先让鼻子着地。 嗯， 为什么膝盖老是破呢？膝盖你一跪膝盖着地了，它最凸起。脸上其实比较容易伤到的是这个鼻子， 正面一朝下肯定是先摔鼻子。 对，鼻子这个处理啊，如果没有伤到里边的话，我的建议是去整形外科。那么为什么呢？一个呢是鼻骨骨折，鼻骨骨折复位我上次跟你讲， 对， 我们整形科复位的非常好啊，如果复位，反正我们科里我是负责就是这块，我老 复位 啊，复位的非常好，啪一翘起来那骨头基本上就没有太大问题了。第一次如果说当时急诊我就复了位的话，那可能几百块钱解决了。那么如果说这次复位不好的话，下次做第二次手术那就可能要上万了，所以从经济上也差别很大。 第二次就是截骨了。 对，从痛苦上也是痛苦比较大，所以最好第一时间找到整形外科医生。这个复位很容易， 复位容易。 如果说骨折不要那种多发性骨折的话，就是一个骨片的话、 嗯、 啪一掰就掰上去了。所以我讲的是讲的一个骨头的问题、 嗯、 另外我想起来还有这个鼻孔。那么我的印象，当时我为什么选择从事整形外科啊，就是当时在毕业第一年的时候还没有分科，有一次刚好遇到一个煤矿上的一个病人，煤矿上一个外伤，这个病人呢当时这个鼻孔被咔嚓从鼻孔这中间一拉两半， 就是一个鼻孔的被一拉两半。 对，一拉两半。然后呢当时呢我们是在一个外科的，就是哎对了，就是急诊外科。急诊外科只有粗针大线，那个针非常大、 嗯、 有多大呢？大概是那个鼻孔的，至少是那个鼻孔的一倍半那么宽。 那么 我们就没有细针，当时 那个时候 啊，不就是这个急诊科当时没有细针，没有细针，没有那个细线。完了当时呢就是一个老大夫带着我做，哎，就用这个粗针，当时我们就给他缝了，用个大针粗针就给他缝了。那当时非常困难，但是缝好了。缝好之后呢，我做了一小部分了，人家那个老大夫做了一大部分。后来那个老师就说，他说你适合干整形外科啊，他说手挺巧的啊，这么一个这个鼻孔里边挺难缝的你都给缝好了。所以也就影响了我，后来我觉得好像手还可以，后来就做了整形外科。所以想到这个事儿想起这么一个故事、嗯、 好，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也能够看得出来哈，术业有专攻，一方面我们是要在对的时候选对了这个我们想要挂的这个科室以及医生，另外一方面医生他可能在从事这个职业的时候 也是有一些天分在里头的，是不是？ 以前我一直觉得我笨，就是因为这一个手术让我选择了做整形外科医生。 我们再来看网友的提问：小的时候跌倒磕在楼梯上，眉毛上面3厘米的口子，当时去医院缝了，后来留疤，以为长大后会慢慢的淡化，现在快20年了，还是挺明显的。随着皮肤生长，这个疤还变宽了。老人说是要破相啊，这都10几年了，还能修复吗？ 能修复。怎么修复呢？像他这个说的，其实这种情况我刚才一看听到他这个情况是这个眉毛这个地方，我心里是比较放宽了点心，因为眉毛这个地方好处理， 这块也是偏高嘛， 哎，对，好处理一些。但是他说后来越来越宽，那么十几年了，我就觉得，所以我想最好看一下这个病人他是个什么情况。我估计可能当时是一个错位的缝合，就是说缝的时候没有对齐。如果对齐了的话，这个对齐包括什么呢？一个是一层一层的要对齐，下面一定要肌肉对肌肉，那么皮下对皮下，皮肤对皮肤，这是从这个由深到浅。那么在表面的话，眉毛跟眉毛它这个断的这个地方要对齐它。所以这个是一层一层的要分层缝，而且要对齐它。这样的话呢，其实问题不大的，因为我们做那个这个提眉手术，就是人年龄大了以后那个眉毛往下掉了嘛，然后给它提上去。其实这个眉毛这切口这个伤口是非常不明显的，疤痕长得一般都很好，所以它这个情况比较特别。 有可能是以前因为层数比较多，然后哪一层可能没有对齐，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对， 那如果咱们在修复的时候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就给它一层一层重新缝，然后再对齐。 要把它比如说拉开。 对。 天哪。 重新缝一次，重新对一次。 那可不可以比如说通过一些这个设备，对，激光什么的。 激光就是看它这个斑痕，我只是觉得它为什么会这么多年了在眉毛这个部位的一个斑痕没长好，所以我说它可能没对齐，因为人我没看到嘛。 嗯。 如果说只是一个斑痕又对得很齐，激光就可以。 好嘞，再来看看听众陈阿姨打来电话咨询的，60岁了，很多年前剖腹产手术的斑痕，还有脸部磕碰的疤痕，还有她这个髋部髋关节手术的疤痕，她想问问这几样都能去除掉吗？ 都可以， 都可以。 嗯，对，但是我就不知道这个，我就不知道可能是这个60岁了剖腹产的斑痕，应该这么多年早就长得不明显了吧？ 没有，以前的那种那个年代 树疤 很明显的， 以前是个树疤， 我们记得那种叫什么大蜈蚣的那种缝合方法， 尤其是胖人一个圆肚子被中间一剖两半， 对， 啊，对对对对对对，可以修，可以修。 那这个用什么方法呢？ 切开重新缝。 哎呀，我就怕听到这个得切开重新缝的。 脸部这个就看它什么情况了，如果是磕磕碰碰又没有缝过针的，可以拿激光打一打。那么髋关节手术的斑痕，这个可能激光打打就行了，因为年龄大了嘛。激光打打，尤其夏天其实做激光是蛮好的，因为这个时候呢穿的衣服少，不摩擦。 对。 那么到了冬天以后穿的一层一层的衣服哈，容易摩擦，那个激光打了以后不好长。 但是其实能够看出来陈阿姨太热爱生活了，因为就是比如说肚子上的还有髋部的这个咱们穿衣服给它挡上哈，我就没那么太在意它了。但是这个脸部我觉得如果是有斑痕的话倒是可以来处置处置哈。 是的。现在人都长得年轻啊，这两天有人来就诊的时候60岁的人长得跟40-50岁似的。 嗯，好吧。网友朋友车祸后面部几乎彻底毁容了，当时出血肿得厉害，第一时间只想着快速止血，没有找整形科的医生缝合。现在大半年过去了，脸上有多处斑痕，他甚至都不敢照镜子，想问问还有什么办法来补救没有，大概怎么做能达到啥样的效果呢？ 说句实在话，这没见这个人真的是不好回答这个问题啊。他说已经都到什么毁容的程度了哈，所以都不敢照镜子，所以是不是脸上有很多斑痕啊？所以这个就是不好回答他这个问题啊。我想还是要见到这个人，那么能不用这个手术最好用激光打一打，因为那么多斑痕你全部都拉口子肯定不行，最好拿激光打一打，能解决的话让它不要太明显是最好的。 好的，再来看看网友的这个问题。他说额头外伤，为了不留疤去了3个医院，最后去了八大处，里外好几层，医生给缝的真的没留下什么痕迹，就是现在看着吧微微有点鼓，想咨询一下是不是内部缝合出了问题，能否通过涂抹药膏来平复它。 他是什么时候没说啊？ 没说什么时间。 那么就看时间了。这个斑痕它的生长它有一个特点，在它就是从这个伤后第一个月就开始长啊长啊长，长到6个月是它的最高峰，然后就开始逐渐就萎缩了，斑就开始变瘪了。所以说它这个时候说有点鼓，如果说在6个月之前也没什么， 慢慢就会好的。 哦，再观察一下，得过了六个月，它会慢慢有一个平复的过程， 对 吗？ 对对对对，如果说它这个已经过了六个月，而且甚至过了一两年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就看一看，看看是不是需要打打针啊，激光打一打都可以。 哎，包括我们就听说像以前嘛，如果是皮肤表层有一些是需要拆线的， 嗯， 但是至于在里层的话一般就是不拆线嘛， 里面的肯定不能拆， 是不拆线的哈。 对， 我想知道里边那个线咱们整形外科用的是什么线啊？ 可吸收线，我们用的线都是一样的。 也很细吗？ 非常细。 哦， 用的线都是一样的。 好吧， 嗯， 可吸收线也是很细的那种哈。 对， 好嘞，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提问。那么大家关于整形外科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有机会获得的是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的门票。微信公众账号是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您可以登录两个平台，腾讯视频或者是今日头条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网友老炮提问，左额缝合13针，额骨内陷，大指头这么大的面积，他说这种情况需要怎么处理？手术吗？伤口愈合多久做最好呢？ 哎呦，他这个 13针， 对，他现在关键是有一个凹陷。 嗯， 我觉得哈，他手术是肯定手术，这个事儿不要想别的了啊。 嗯， 那么伤口愈合多久做最好？他的意思现在伤口还没有好吗？ 应该是。就是可能是之前有外伤，比如说当时没有在整形外科来处置， 嗯， 现在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 嗯， 那么让它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做这种比如说整形修复？ 半年 以后。 我一般讲的都是半年，对，半年以后，半年内不要做处理，甚至当然这个如果说不着急的话时间越长越好。为什么？时间越长皮下瘢痕越软。 哦， 一两年之后是最好处理的了。 最开始其实它那个瘢痕会比较硬，是吗？ 下面都是那种硬的组织，瘢痕组织打开以后进去以后层次也不清楚， 哦， 不好处理。那么过了一两年之后它瘢痕已经软化了，这时候就好处理了。那个额部的凹陷嘛，关键是看它是个什么情况。如果说骨头的凹陷，那这个是真的是要注意了。那会不会凸到里边去，凸到这个颅腔里边去。那么如果说是软组织缺失，这个就比较好解决了。 哦，那怎么解决？ 有很多办法。如果说它是，我看那个大指头面积， 大指头面积 的话，如果它有余地的话，怎么说呢？就从它那个伤口切进去以后，拿刀在下面剥离一下，可以垫一点脂肪啊，或者把周围的组织拉过来缝一下都可以。 哦，得根据实际情况了。 对。 看看周围有没有富裕的这个地方或者是材料， 对，把它拉过来。如果说有这个，就看他的年龄多大，如果年龄大的人这个时候是有富裕的皮肤的，皮下也有组织，拉过来一缝就完事了。如果说比较紧，那打一点脂肪啊或者怎么着都可以。 对，其实我们可以从哪个部位弄点，比如说肚皮上来点脂肪， 对， 打进去，是不是？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但是要看情况，有的人不适合。 还得看情 况。 对，嗯，好，网友可乐嘉宾，我们得快问快答了。面部瘢痕修复多久能看到具体效果？因为很多人他那个修复诉求可能不一样嘛。就像我们说， 比较稳定的效果是半年。 半年之后。 对。 然后你会提前跟大家说你这个最后能恢复成啥样吗？ 一般是可以预测的，但有的时候不好预测，多数情况下是可以预测的。 微信网友花自芬芳，20年前颈部一个包，医生说打开看看，结果是淋巴结核，没做就给缝上了，后来有一个4针的这个疤痕，想问问还能平吗？他现在是不平的，20年前了。 这个不难，就把那个结也就4针嘛，关键看这针距有多大哈，把它切掉重新缝一下就行了。 得把它先切掉， 对， 再缝合。 对。 而且脖子这块我觉得很多富裕的皮肤都可以用起来哈。 嗯， 网友，眼部外伤导致眼皮下垂有明显的疤痕，能通过整形手术解决吗？ 可以。 最难的扔给你了。 啊，可以，这个还真是不难。如果说他神经什么没伤的话哈，因为眼皮下垂有的时候是神经伤了，这是比较麻烦的，或者肌肉伤了，或者神经伤了。如果单纯就是一个异位错位的一个缝合，有明显疤痕，这个手术切掉疤痕，这个是不难的。 给他，我们说对位，再缝合上， 对，就可以， 就可以了哈。这个有个小朋友的问题，他是5岁4个月，车祸外伤，做过一次外伤修复手术，现在术后9个月，问问什么时候能二次手术？半年后就可以，对吗？ 可以是可以，孩子太小了，没必要这么早做，可以等他稍微再长大一点，因为还得全麻嘛。 而且随着它长，我们说那些疤什么的是 有时候就不明显了、 啊、 所以说再大一点，因为它还得经受一次麻醉， 嗯， 没有必要。 就是给儿童做这种修复手术有什么禁忌或特别要留意的吗？就是这个麻醉吗？ 麻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另外一个呢、 嗯、 就是说看现影不影响它长， 嗯， 就是如果说比方说一侧上肢有一个疤痕，尤其是下肢有个特别长的疤痕，特别宽的疤痕，比方说烫伤以后的，那么它就会限制这个下肢的发育，最后就一瘸一拐了。 哦， 一边骨头长，一边骨头不长，因为疤痕的拉力很大，所以这种就要早做。 这是影响发育了，所以得判断它的情况，只是从美的角度上的一个考虑，还是说从这个 功能 使用性上的一个考量了哈？ 对对对，考虑麻醉，考虑功能，考虑生长发育。 好的， 嗯、 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每周一上午，每周三上午，在北京长安医院整形外科处专家门诊。 好的，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寻求范教授的帮助。提醒大家，明天下午4:30，健康加油站为您送上的是《健康守护在身边》的系列节目，我们届时可以听到怀柔区他们在健康守护方面是怎么做的。稍后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呢。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我市气温较高，臭氧浓度是比较高的，主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50至100微克之间。东北部、东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是3级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4级中度污染。 心里头有些思念。